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98集， 方景行深吸一口气，搜了搜江晨的照片。互联网拥有记忆，即便过去30年，网上也仍能搜到江晨的照片。虽然和现在的水平比，照片显得有些糊，但足够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少年神色淡漠，五官锐气逼人，眼角下的泪痣像着了火，让人惊心动魄。方景行的心头狠狠一跳，立刻关上了。这和昨天的照片简直是两个极端，同样有冲击，同样超出预期。但昨天那张他敢细看，今天这张他几乎不敢多看，因为害怕看得越多，期望值就越高。 人的期望值还是低点比较好啊，免得真是误会。况且对着死者这么一想，总归是不太好。 该吃饭了。 方景行又冷静了半天，直到听到单身狗 AI 的声音，才稍微找回状态。晚饭过后，方景行回房，拿起眼镜进了游戏。世界频道都在聊隐藏剧情的事儿。陈星应援自带热搜效果，尤其前不久安静了10多天，现在像是憋着一股劲儿似的。今天的事儿一出，就又上了热搜，连游梦的官方账号都特意为这个2天的逆天时间发了状态，皮了那么一下，说策划集体被大佬震得请假回家缓神去了。论坛上更是热闹，玩家膜拜和发疯的同时，开始猜测那两个是不是职业选手，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，职业选手都比较变态。攻击系的封印师，他们暂时没有怀疑对象，倒是暗名师，谁都知道联盟大神方景行退役了，搞不好就是他，有他带队退得当然快。但很快有陈星应援的玩家和几个知情人士透露，说十方俱灭才是队长，暗明是一向听他的，而且貌似对人家情根深重。方景行的粉丝深深地觉得男神不可能这样，立刻冒泡否认，带了一波节奏，至今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。相比起来，七大帮会的人就没有纠结这个事儿，他们等来了自家功臣身退的帮主，呼啦围过去，想问问感想如何。几大帮主的收获还是蛮大的，只不过想起封印师在村子里的骚操作和暗冥师最后一关的安排，他们原本8分的自信降到了5分，嘴上维持住了帮主的颜面。 还好，那咱们以后是不是也能抢个首杀了？ 可以一试。 帮主牛逼！ 几位帮主坚强而镇定地接住了彩虹屁，心想好在隐藏剧情和副本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，他们由衷的希望那一刻能来得晚一些，免得到时候丢脸，便岔开了话题，要组织他们打本或者打赏金墙和竞技场。骨干站着没动，询问今天开出来的2把神器卖没卖，想让帮主帮忙联系大佬，他们想买。 我帮你们问问，但做好准备，够呛能成。 谁都知道两位大佬在上次的隐藏剧情里各拿了一把神器，这次开出来的2把恰好都不是他们能用的，自然能卖。可一来是如意的人排在前面，二来是几位帮主里也有想买的，再来就是本服的土豪们一个个的都不差钱，竞争的人太多，搞不好最后会落到谁的手里。 几位帮主看一眼好友列表，发现封影师还没上线，暗冥师倒是一直在线，但不确定是不是挂机，他们便发了条消息。方景行刚回来就被各种消息给淹了，他暂时没有理会，见封影师不在，这才屈尊地看了几眼，发了条喇叭： 别问我，我做不了主，听他的。 众人见他冒泡都出来了。 那他啥时候回来？ 度日如年啊，煎熬。 大佬这次会不会也公开开剧情的条件呀？ 哎，肯定呢，好多人都知道。 黎明森林也去，去最里面打三十只血狼就能开。 爽快。 啊，我就知道，手刹都没了，瞒着也没什么必要吗？ 我现在只关心大佬啥时候能回来，这都过了他平时上线的点了，他不会来打个隐藏剧情就又消失了吧？ 众人震惊，方景行也看得眼皮一跳，想想封印师上次毫无预兆的失联，心想这真是说不准的事儿。但也没等人们发表看法，一条消息就上来了。 不会。 方景行看都没看疯狂刷屏的频道，猛地回头对上了熟悉的身影。江晨站在先前下线的位置，发完那一条就走了过来。方景行望着他，一时心率都有些失常。江晨晚饭吃得晚，又溜了溜小鸭仔，所以才晚来了那么一小会儿。他看一遍各种消息。 神器里有一把长弓吗？ 方景行定了定神。 对。你帮我给杜飞。 他说着一停，改口。 给杜主席送过去。 方景行以前是不会留意这些细节的，因为私下里很多小孩有时也会直呼主席的姓名，这并不少见。但今天他心里有鬼，便听什么都不对劲儿。 因为他帮了忙。 嗯。 他要是不收呢？ 你告诉他，不收，我以后虐他们更没意思，就不和他们 PK 了。 说完要是还不收呢？ 应该不会。 杜飞舟又不是什么别扭的性子，一把神器而已。杜飞舟打比赛的时候什么神器没玩过，不至于和他较真。方景行凭着他这个有些笃定的语气，努力压下心里冒出的念头，这才没有继续追问。 另外一把你自己安排吧。 好。 江晨走到小湖挂机，准备写个攻略，正要动笔，他想起方景行一贯体贴，问了一句： 你写攻略了吗？ 写完了，我传给你啊。 不用了，你拿着就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